目击外星人记录中有一种形态比较不寻常，是以小妖症状出现，约有7%的个案见到这种外星人，而且带有攻击性。例如1955年一班外星人包围住肯德基一间小屋事件，事主们都形容他们的外貌好像妖精，所以亦都有学者认为这些根本不是外星人，而是魔鬼的化身。 云海阿祖，魔星岭四号。 Case V4 神秘外星人。 好啦，头先我哋卖咗关子咁耐，呢个 V4 嘅 folder 一定要而家呢刻就要掀开 啦。冇错啦，即系阿总，我想话俾你听，我而家隆重一出场出一线脚， 隆重介绍 我个好朋友阿 Moon 小姐。阿 Moon 放，因为咧嗱，阿 Moon 咧就当然可能有啲人如果你唔识嘅话咧，佢就系呢个香港飞碟学会嘅创会人啦。 系飞碟学会， 冇错，亦都系而家嘅飞碟学会嘅会长啦，亦都冇可能有人要取代你嘅地位噶啦，话俾你听，你终身噶啦。 我想俾第啲人做，冇人 唔可以嘅，一定要系你做噶啦。咁同埋咧，我谂出边阿陈强一要帮我哋咧教大声少少阿 Moon 吧，因为阿 Moon 咧佢讲嘢有时好细弱如丝咁样嘅。咁但系问题系咁，我首先咧。要喺今日点解我话要题目系外星人呢，咁因为呢今日呢我其实系我点人哋点歌啊，我点题俾阿 Moon 嘅。 係。 咁因为其实我要讲返少少前设啊，点解个前设呢，就係话我呢喺十几年来呢，即係我哋研究 UFO 呢，同阿 Moon 十几年嚟或者一路研究 UFO 呢，其实呢。 点解阿 Moon 入咗嚟寒气多咁多 嘅啩。咁我哋 好熱喎而家。 都系我哋两个正常。阿祖你有问题。咁因为呢我哋其实呢我想讲少少背景先入肉嘅。就是、我哋喺 UFO 界嘅界别里面呢其实分好多派嘅 ,ok?、 哦 咁你知就算武功都有幾派啦，咁我哋 UFO 界都分咗幾多派嘅。咁我呢其實一路以嚟十幾年嚟呢，我都係屬於呢喺 UFO 界裏面一啲叫做所謂嘅一啲叫做資訊，我唔應該用資訊呢個字，應該叫做 資料派。 資料派係 啦，資料派 即係 data 嘅， 係啦，即係以好多文字嘅資料嚟鞏固你嘅説法嘅。 或者一啲所謂記錄個案啊，或者 case 啊， 證據派。阿 Moon 好啦，糾正得我好，證據派嘅。阿 Moon 嗰種嘅研究方式咧，就係叫信息派。 信息派 即係透過好多嘅 UFO 個案 case。就帶出一啲嘅所謂 message， 一啲訊息。 係。 咁當然啦，喺外國咧，其實兩派有時咧都會比較 爭拗性會大嘅， 衝突好大。OK， 但係我同阿 Moon 就冇所謂嗰種衝突，只不過係我企喺我個立場。 係。 阿 Moon 就企喺阿 Moon 個立場。坦白講，我哋當然有過大家唔同嘅意見嘅時候嘅。OK， 但係咁，我都可以咁講啊，經過咗十幾年嘅磨合咧， 係。 OK， 我某個程度上咧，有一啲位咧。我都俾阿 Moon 咧系磨合到我嘅，因为咧当我嗱我因为我 系 研究证据派出身嘅吓，咁我即系十几廿年嚟 ，OK， 我睇尽咁多个个案 case， 或者有几多个人证去录低一啲个案嘅所谓嘅录音带、录影带，有几多相片，有几多影带，乜嘢都讲晒出嚟啦 ，OK。但系你个关键，如果当中冇含信息呢样嘢咧，其实原来个意义系真系可以不大嘅， 系即系成件事讲到无论系几夸张都好啦，但系原来可能冇一啲嘅信息带出嚟嘅时候，想表达啲咩唔知道， 或者最简单就系、是、如果万一或者。真係有外星人已經存在喺地球， 係 用意何在呢？唔係我要交代咁多呢啲㗎。 呢個 DJ 嘅通係咁啊 ，DJ 嘅通就係咁。 所以咧，點解我今日要點阿 Moon 咧？ 係 即係雲海點阿 Moon？ 你點都點我㗎啦。 唔係我點阿 Moon 咧，就係、是、今日我要聽一個故事。呢個其實唔係一個叫做故事，係一個真實嘅個案。不過咧，可能喺好多人嘅眼中咧，尤其是可能喺好多聽眾或者觀眾嘅眼中咧，呢個係一個比較誇張嘅故事。但係我好想聽，因為我唔係最掌握呢啲故事人。因為呢個故事咧就係、是、講到有一個外星人， 係 OK 個外星人咧就可能頭先你第一 part 問我嗰時候，你信唔信有外星人地球存在，已經嚟咗地球做嗰啲嘢。咁呢個人咧，嗱，我應該咁形容， 就係阿 Moon 如果是为我多谢他先，你已经将地球人的文化带到另一个层次。但不是，是讲紧是几十年前咧，就有一个所谓我应该叫学者啦，系咪？ 我哋未出世之前， 系啦，有个学者咧就写咗好多关于外星人到地球里边做嘅一啲嘢嘅角色。咁我就点名，我话要听一个个案咧，个案咧我点少少提先啦，就声称有一个嘅外星人咧。嚟自我哋好近我哋其中一个地球嘅一个星体，而呢个外星人呢係可以喺好多美国嘅政府部门自由出入，而佢又讲低咗好多嘅信息嘅。好啦，我而家将呢个题目呢开始引子交俾阿 Moon。 我想问呢个个案呢，我今日个 case 呢我就叫做 V4 係喎，真係有四个喺度喎。 哎呀，係啦，嗱，我哋如果呢个世界真系有外星人咧，咁或者阿 Moon 你系啦，我可能系啦，阿祖可能系啦，同埋喺白屋外边帮我哋 op 机，阿陈强都可能系。 我一路都觉得佢系， 系咪啊？ 佢连个外形都 即系少少似系咪？唔系，我想而家咧，我哋入正题啦。我想问阿 Moon， 我今日想听个故事咧，你可唔可以由最初点解会有呢件事，或者系点样开始？你可唔可以大概而家开始讲下咧？ 今晚咧呢、這个古仔咧就系、是、非常古仔形式嘅讲出嚟嘅。 系 ，OK。咁啊，首先我要多谢你，原来咧你叫咗我做信息派， 系啊， 呢个新名我第一次听。 唔系啩？我不嬲都咁形容你嘅、啊。 咦，咪住，今日呢个阿 Moon 系咪你平时识嗰个先？ 系咯，我真系要考下你啲私人嘅嘢、啊。 搣下，搣下， 搣唔得噶，搣唔得噶，要问你啲 personal 嘢先得。你继续讲先。 我改到个名叫证据派， 我叫证据派， 你 叫信息派。 我改嘅信息派， 系， 其实两个名都好靓， 系， 系， 唉，多谢多谢。嗱，咁啊好啦，到呢个人啦。 sorry， 我想讲个烂 gag 啊。阿祖咧系不信派， 系我呢啲系叫存疑派。 啊，存疑派 ，OK OK OK， 存疑派， 好靓啲名， 三个都系好好嘅派。 我呢个系极端存疑派， 极端存疑派，存疑派得啦， 唔使左，唔使极端左，唔使极端右， 唔使， 即系嗰啲，即系佢嗰啲咩咧？即系嗰啲 好中间嘅，所以我哋统称叫做宗教派。 阿切，嗱，咁样个故事开头系点嘅咧？其实。 咁呢个人呢其实就唔係真係好学者，就由佢嘅资历讲起啦、 嗯。你讲緊阿 Frank 係咪？ 係啦，呢个人呢就叫 Frank Strangers。 嗯。 加多个 R 字呢就係陌生人咁解㗎啦。 所以我以前呢早期我听佢讲 Strangers 嘅时候呢，我以为就係陌生人。原来冇 R， 冇 R 嗰个字。 Strangers。 係。 Just。好似英文。 跟住我哋大家读一次。 Strangers， 出嚟之外有英文。 咁但系佢呢个人系几时开始写 UFO 嘅嘢？ 咁呢个 Frank Strangers 咧，其实就唔系一个学者，但系咧你都唔知点形容佢嘅资历啦。净系数完佢嘅资历咧，你都觉得已经讲咗一个好得意嘅故仔出嚟。 系 呢个人咧，就系、是、可以咁讲，佢系美国嘅联邦政府嗰啲警察嗰啲会。嘅一啲幹事或者係啲會長咁滯， 即係啲警察組織嘅 警察組織嘅頭嚟嘅。 係 佢自己本身咧就係路易斯安那州嘅律師， 係 即係嗰個州嘅律師嚇，唔係一個普通自己開個門， 即係同州政府幫手打官司嗰啲。 係啦係啦，咁佢自己咧，另外咧佢自己又讀咗兩個 doctor degree、PhD degree， 一個就讀國際法律，一個就讀。犯罪学 系 犯罪学嘅 PhD， 咩 即系一个犯罪学 嚟噶啦， 犯罪学嘅博士啦。咁嗱，仲有咁啊，当然佢少不免咧就系做呢个 UFO 组织嘅头啦。咁佢自己有一个叫做 National Investigation Committee on UFO 嘅 President， 系喺美国定系路易斯安那州嘅，定一个 全国 嘅， 因为佢 national 个信誉都几好嘅，佢 系 national 好啦，咁啊。就最奇妙嘅地方咧，就佢亦都系呢个 international 唔识读呢个字啊 ，evangelism crusade、 哦、 中文系乜嘢啊 ？evangelism 呢个福音主义 系福，即系有传教意思嘅呢个字， 中文系译做福音主义啦， 国际福音主义 evangelization 系咪啊？嘅主席 系 但系我想问呢个系咪喺 国际神学？会啩？ 我想问呢一个你讲紧 evangelism 嗰个所谓嘅组织咧，你系咪讲紧喺以色列有组织嗰个 center 嗰个啊？ 呢啲你真系问翻你自己。 我再 check 翻你个 evangelism 咧，其实就嚟自一个拉丁文嘅。 呢、這个字呢其实就是代表福传嘅传教嘅意思。 其实你知唔知中文香港亦做福音派呢、啊、其实呢个字我觉得系译错嘅。 错错错。 福传派。 都唔应该叫福传派。 点样都要你福唔知系咪但传就一定有啦。 但系我想因为佢哋用派呢个字呢其实喺中文有个演绎错误嘅。所以我就不嬲都叫做主义。 哦、 因为你一派呢你知佢哋好多叫自己做福音派福 音派。 但系同 evangelicalism 呢系唔同嘅。 咁个 crusade 有冇特别嘅意思呢 呢、這个我哋再用。 我哋系其他嘅事， 仲讲埋佢另一个，佢仲系另一个叫国际神学会 嘅主席， 研讨机构咁上下啦嘅主席。咁咧睇嚟咧，佢系尝试，即系佢个资历简单啲讲咧，佢系尝试侍奉美国政府、外星人同埋神嘅， 即系三样嘢佢都系信奉嘅。 佢尝试 serve 呢三样，嗱睇下有冇抵触，可唔可以同一个人身上系可以咧吓？ 做晒呢啲嘢， 幾難噶，因為三樣嘢其實都幾對立嘅。 其實我都覺得對立， 係啊，係對立添喎，直情。 幾咧？ 咁嗱嗱，咁呢個人咧，佢接觸到嗰個外星人咧，就阿 Frank 啊，佢接觸個外星人叫 Valiant Thor， 係 好難度嘅嘅英文。 所以大家知道點解我哋嘅 topic 叫做 V4 啦，係 啦。 啊，嗱，咁我簡稱呢個外星人做 Val 啦，嚇。係。个古仔咧就系1959年年尾12月开始讲起嘅。 嗯，离开 咁啊呢边 二十世纪啊， 未出世咧， 我哋三个都未出世。你早你冇咁嘅眼光望上官啊，好衰嘅眼光 啊，好留神啊，而家好留心咁样睇紧。系 ，OK， 咁嗰件事咧就系咁样样嘅。成件事咧，其实咧阿 Frank 咧就有一日讲下喺个 church 喺个教堂度传道传下咧，就有人邀请佢咧就去五角大厦。但是一个很特别的安排之下，其实是一个外星人的安排啦。咁佢入到去呢，佢去到国会大厦门口。咁但是呢又好像冇人望到佢咁嘅，佢就咁直入咁 pass 正式嗰啲门啦。 全部入晒。 关啦关口啦咁就入。咁原来呢嗰、那个外星人呢用咗特别科技，就令到周围嘅职员呢令到佢係身上挂咗个牌嘅。 咁佢以为挂咗个牌， 系啦，佢哋一个其中一个令到佢点咧，一个掩眼法嚟嘅。咁、入到去之后咧，佢就会呢个外星人啦。嗰、那个外星人当时阿 Val 咧就已经住咗喺五个大厦一个 apartment， suppose 住三年嘅，咁应该系好早期噶啦。咁啊同佢握手，佢话一拧住面望住嗰刻咧，都千篇一律啦，就系、是、俾外星人望住咧，佢就觉得好似成个人身心灵俾佢望穿咁样， 即系摄著佢。 系啦，咁 即系话阿 Frank 同嗰个外星人喺五角大厦入边 里边一个房，系啦，沿途入去嘅时候咧，所有嘅职员当系唔见到佢，好似冇嘢咁嘅。系，咁后嚟佢有解释翻嘅，原来咧佢哋真系佢哋见到佢孭住个牌，佢入嗰阵时可能都要 scan 一啲牌噶，嗰个牌咧又。即係俾啲機器又 scan 到 ，OK 入， 所以就入到， 即係人哋咪當佢其中一個職員啦。OK， 咁入到去咧，佢點樣形容啲外星人咧？就好溫文爾雅啦，一望就望穿你噶啦。咁咧就好 man 嘅，把聲好温柔，好重，好似阿雲海把聲咁啦。 你就咁樣講咧，我都以為我外星人， 係咪好中意用頭立立頭咧？ 其實立頭 係嗱嗰張相係嘅喎， 嗱嗱。 因为咧，嗰本书里边有个外星人幅相嘅，一阵我比较早睇下。 有啲似其中一个 James Bond 最近嘅嗰、那个， 最近嗰、那个近期 唔系最近，近期有一个， 哦，铁摩达顿， 几英国碌嗰、那个尖地面，尖多蛋蛋头， 即系嗰个外星人除咗蛋蛋头之外，就尖尖地面啊鼻啊， 阿祖啊，你唔好啊影射我蛋蛋头啊！ 我阵间搵俾你睇。 好啊，好啊，好啊。咁、啊、好啦，见到佢之后， 佢话佢个皮肤好幼，好似 B B 咁嘅皮肤。 嗯 ，OK， 咁佢同佢咧就讲咗一扎嘢啦吓。咁但系咧，佢就讲佢话， 当时佢咪佢一个人入去噶， 佢一个人入去， 一个人入去。 但系喺咩即系入到去，佢系一路企咗喺度等紧佢迎接佢啊？定抑或系喺咩情况咧？ 佢呢度冇仔细讲，佢净系觉得即系我呢个查到嘅记录冇啦吓，例如可能你再查啲详细啲嘅书会一定有讲嘅。咁啊，睇廿几个个案啦，睇唔晒嘅。咁佢，我谂佢意思就系佢好似职员咁样入。 嗯嗯。即系但系佢原本漫无目的去边噶嘛？ 嗱，譬如你入去一个公共游泳池，咁你咪去到个门口俾钱，或者佢要睇俾你睇 staff 证俾你睇。佢就高呼呢啲嘢，好似冇嘢咁样。 明啊明啊，但系佢系即系有目标，即系嗰个思想系好似俾啲嘢吸住，我要去嗰个点嗰度。 OK， 我明白你问题。佢系意思系有人邀请佢。 哦。 俾咗少少指示佢、嗯。我谂个指示唔系话真系有人捏佢去， 系 诶、嗯，就系啦，喺呢个时候喺呢度入去，咁有人会等，或者真系有人等紧佢都唔定。呢、嗯這个好啦，咁啊唔讲呢匹住， 好， 咁啊入到见到外星人啦，外星人咧就同佢讲咗一扎嘢。其中一个咧就讲佢点样嚟噶啦， 但我想讲少少嘅就话，因为可能一般嘅听众咧，佢、嗯、会好即系意象咧，就会幻想个外星人样貌、嗯、我想问个样貌系咪同人一样样嘅咧？ 诶、嗯，咪、就系话好似詹士邦嗰、那个詹士邦咁， 即 系人样嚟嘅， 即系佢唔系话头特别大，手脚特别长 嗰、种咧系类人型，但系我哋而家讲紧呢啲咧系接触案里边差唔多千篇一律都系人样嘅， 系 即系你分唔到佢系外星人定系人嘅，其实 系啦，嗱就系、是、呢一位啦，呢位。 哇，雲海咁嘅樣喎，呢、這個真係唔係講少喎、 啊，搞錯、啊， 你自己睇下啦， 我睇過啦， 陳強 呢 個係咪？ 我話俾你，嗱，我而家俾陳強睇，呢個人似邊個啊？似阿波，我話俾你聽， 啊，都似都似， 邊個係阿波啊？ 都係我哋另一個 DJ 新進 DJ， 佢又真係似外星人啊個樣，真人都似外星人，我話俾你聽，繼續講。 OK， 咁啊呢個包咧， 着西裝嘅喎佢啊。 系啊， 有三着住。 佢嗰阵时系喺一个好上好上流嘅社会。 你以为嗰啲外星人全部都裸体嘅咩？ 系我因为我 或者系着 电影咁样啊，系啊，成日都话呢啲。 通常都系真人一样。 O、okay, K， 人一样。 佢有啲个案系成日太空衣嘅，但有一两个案就算上到飞碟咧，都系普通衫嚟嘅，即、普通地球人嘅衫。 喺边度订嘅呢？佢 英国。 好，继续阿 Frank 同阿外星人见到面之后啦。 O K， 咁啊。即系讲咗好多嘢，其中一 part 最主要嘅 part 就讲点解佢落嚟啦。 嗯， 佢话佢哋点样落嚟咧？佢就第一次咧就架船咧就飞咗落去维珍尼亚州。 嗯， 咁就somehow佢准备 land， 即系佢做咗好多准备啦，然后就 land 咗喺维珍尼亚州，就准备落嚟做一个 mission。呢度咧就要倒翻转啦。咁佢呢个系佢第一次着陆啦。 系， 但系佢话其实点解会着陆咧？就系、是、因为1952年。 嗯， 哇，都好多年噶、即系距离佢见面嘅时间，其实都有成七八年咯。 唔系，再早啲，应该再数翻去讲。 即系佢要讲翻佢第一次 原子弹爆炸嗰日。 哦、啊，原子弹爆炸就系1945年噶啦。 OK， 咁、我哋一爆咧，就有100嘅金星嘅船飞船， 嗯， 走嚟睇下我哋咩事。 哦、即系地球当佢试，你佢讲系试验定系真系讲到原子弹 ？O K， 1945年嘅事啦。 咁、爆咗之后就走嚟睇下我哋咩事？ 100只啊， 100架飞船， 哇！ 就嚟自金星， 系嚟自金星，睇下我哋咩事？ 嗯， 咁原来睇完之后，真系觉得好惨不忍睹，死咗好多人，同埋真系我哋真系搞到一撇嘢啦。 嗯， 咁啊，翻翻去佢哋有佢哋个 council 嘅、即系佢哋嘅政府 有个会议嘅， 系啦，佢个星球嘅政府，佢嗰、那个喺嗰个行星系统嘅政府，甚至嗰个宇宙嗰一角又有一个高啲嘅政府。 嗯。 佢哋叫 Galactic Government 啦 ，Federation 咁咯，咁、那个 High Council 佢哋就 approve 咗，就提议咧，阿 Val 提议嘅，佢系其中一个嚟睇睇我哋个港岛原子弹爆炸。 所以你而家讲紧嗰啲外星人咧，只不过头先讲嘅 friend 形容嗰个只系其中 一个 外星人 啫。阿 Val 咧就个级数都应该几高噶啦， 系， 咁啊提议个行政长官啦吓， 系。 咁啊， 提议佢哋嘅行政长官，定系 即 系 我俾个提，我俾个 title 啫， 系啦，提议佢哋嘅头啦， okay. 就话不如咁啦，我哋咧就去同地球嘅领袖联络佢哋，同佢哋倾下有冇得倾，有冇偈倾，可唔可以感化或者做啲乜嘢同你哋？咁、啊 approve 咗，佢就俾70个男女，即系佢嘅 staff， 即系呢 team 人咧就70个人落嚟地球。咁呢个 mission 咧个目的咧就有。大致5个啦、第一就是落嚟成为地球人 ，mingle 即是在地球人中间生活， 即系混合 混入 咗落去我哋地球人， 变成你哋嘅邻居啊，你哋嘅上司啊，喺度做嘢，你哋嘅科学家啊， 呢招好好啊， 嗱咁啊入去地球嘅公司度做嘢， 系 啊，第三咧就是帮嗰啲咧争取世界和平，令到个世界好啲、美好啲嘅人咧，通常都俾人受迫害噶嘛， 系冇错， 帮佢哋手。俾多啲資訊幫佢哋，令到佢離開嗰個威脅嘅處境。 即係你意思，佢當時原子彈爆炸，佢哋開咗個會嗰陣時，已經諗咗呢三個部署噶啦。 係啦，原子彈爆完之後翻去開完個會就翻翻嚟， 就有啲咁嘅決定。 好，我哋呢個 mission 呢70男女金星人個任務咧，就係而家講緊呢幾樣啦。落到嚟住喺呢度打工，幫嗰啲 所謂 正義人士係啊，正義嘅人係啦，俾一啲 即係 John Paul II 嗰啲啦，以前就。 哦，你话啦，OK， 好啦，当系啦，或者想和平嘅人， 系啦，同埋 pass 佢哋嘅科技俾啲 值得可以得到嘅人。 即係如果係事件發生今日嘅話，可能會係奧巴馬㗎喎。 啱啱攞咗奖嘛， 系咯，真系 啱啱先 真 兵啊，富豪大佬。 好，我哋继续翻呢边。 好啦，就系 pass 佢哋啲。 但我想讲少少啦，但系奥巴马真系反核 ，OK？ 呢个又几 make 即 系 make sense。 你知唔知点解而家可以中意反核啊？其中一个 contact 嘅 case， 啲外星人讲话，而家你哋如果再射任何一个国家射一个核弹头出去咧，系唔会俾佢哋爆到，甚至考虑局部。是弹返落你自己射出嚟嗰个国家嘅。即係所以 外星人去控制话俾你听，如果你再做呢样嘢，咦咁会唔会係即係有一啲嘅外星人係直接同奧巴馬佢哋呢个新政府傾过呢？如果唔係点会突然间咁360度转变㗎喎。 都差唔多等同你呢个意思嘅，一定发生咗㗎啦。 即係你先有 傾 过。 係啦，一定有㗎啦。因为有啲 contactee 咧系上个飞船度咧，系睇到我哋炸到半嘅弹头摆晒喺度陈列喺度嘅。 嗱，不如咁，因为咧而家讲到呢个位咧，就系、是、当呢个嘅外星人咧，就同即系所谓有个议会啦， 系啦， 就做咗三样嘢，就谂住嚟到地球咧就帮我哋拖嘅，就希望咧就解决一啲所谓我哋地球嘅文化。好啦，我哋转头翻嚟再讲下，究竟呢个外星人或者阿 Frank 喺呢个五个大厦里边，究竟见到啲乜嘢，讲嗰啲咩，倾到啲咩，我好想知咯。 好，转头。再讲， 摩星岭位于港岛西尽头，是一个以第二任港督 John Davis 命名的260公尺山丘。不过没人知道中文名在哪里，亦都不知道摩星这两个字是从何翻译过来。有人认为是英文 Mount Davis 前尾星合而成，亦有人认为是 John Davis 当年上任之后加重税，被华人视为摩星而得名。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 在伴我看未来，如好景不再，仍然于。 I love you. How can I let you know how much I care? How much I care?